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，用你那火火的嘴唇，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，你是我的爱人。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。